家你爸爸对我咁，我哋以后都唔知点算。 系啊，好彩得阿丽算，如果唔系。 今日好生意，呢度附近冚唪唥留晒位，走远啲。 家姐到尾啊，佢有冇见到姓冯嗰个人啊？ 冇，你吩咐我嘢，梗系照做噶嘛。 你认真死当。 嗱，俾包花生你食啦。 哦，乖女。1、2、3，两个人睇戏买3张飞。 我早知系你呢只沙漏猪作怪噶啦，仲唔再换衫？想冷病啊？ 阿娟，哦，最衰嘅，明知都唔通说俾我听。 老爷太太一早看住我啦。 得啦。 你边坐？ 请坐。 阿冯生，你系喺隔篱正途嘅出入口中打300蚊工嘅啫。 系啊，石伯。 仲系佢个仔介绍嘅，因为你哋两个以前系同学啊嘛。 系。 我呢就有几间沙厂，系你啊知噶啦。呢个呢就系我嘅大女。 爸爸。 咪错，我啊绝对唔系话嫌贫重富嗰啲人。你哋两个拍拖，我唔会反对嘅。我而家只有一句说话想问下你啫。你哋结咗婚之后啊，系靠你嘅300蚊养我女啊，抑或系想搬嚟我呢度住，靠你老婆养你啊？ 梗系志伟哥养家姐啦，使乜你养啫？ 哈，养你个头人讲你又讲，养人过你会养金鱼啊？300蚊俾你沙捞猪啊，食雪糕你都嚟。哎呀喂， 细伯，我都知道我系冇钱，不过我真系我系礼尚嘅。如果你老人家唔欢喜嘅，咁好啦，我应承你。第日我发咗达之后再踏入你嘅门口。 志伟哥，你 再见。 志伟哥，志伟哥， 大姐，你咁恨錢，入去銀行搶多啲500蚊錢，買埋攬住嚟分。 哎呀，你個衰女包！啊，呢個女啊，恃寵生嬌。嗱，你睇下，係你生噶。 你冇份咩？ 哦，唔該，等一陣啊，老爺，隔離逃生電話。 喂，雨婷兄啊。 哦，乜咁夜都未唞咩？ 未，你我哋两公婆喺处倾倾下偈，听见你哋隔篱鬼杀咁嘈，所以咪打个电话问下你啫嘛。 哦，冇，又唔系我大女嗰件事。 啊，讲开你零千金，我啱啱想请你过嚟商量一件事。 阿雨婷兄有咩事啊？ 正确，正确，正确，正确，正确。 咁夜有咩指教啊？ 冇，咧我哋啱啱两老啊倾起旧阵时啲嘢。嗰阵时我记得我喺中环得一间细细嘅房仔，一张写字台嗰阵时就认识你啦。 系啊。 你嗰阵时喺黄大仙啊，仲系得咗间木屋嘅工厂啫。 系啊系啊。 我同你都总算托赖。而家大家都發咗大啦，而且仲一齊買咗呢幅地，起咗間雙連嘅屋添。我同你都算認真深交啦啩， 係爭未做埋親家啫嘛。 我哋就係為咗呢件事嘅。我哋阿郭全今年喺英國讀完碩士翻嚟，你位千金，我哋非常中意啊。師傅，你做咩啊？ 冇嘢。冇嘢，我自己由腳踢親左腳啫嘛，表舅父，周頭， 最後新聞報告，最後新聞報告， 咩事啊？ 正話隔離嗰個妻話俾我哋阿爸知，佢話佢哋老爺要同我哋老爺對襯家啦。 咩話 啊？ 爸爸仲教人將我嫁俾隔離嗰套我傳。 如果你以后要自杀啦，你就听晒我讲先。如果唔系，你会死得好冤枉噶。 点解啊？ 老爷唔系话嫁你，系嫁二姑娘。 边个二姑娘啊？ 吓，边个二姑娘？咪就系你咯。 咩话？ 仲有啊，嗰边个少爷一翻嚟就相睇噶啦。 快啲啦嘛！你唔論盡噶，師傅啊，阿爹正唔正？哎呦，好正！ 爸爸， 啊，郭全你翻嚟啦！ 表哥， 喂， 乜你个飞机咁迟至到噶？ 嗱，而家隔篱有梅细胞咧，就请食饭。你呢就咩都唔好执啦，我就即刻要过去噶啦。你呢就即刻换一套英国最流行嘅新装过嚟啦。 你讲啊，即刻上楼攞份件褛，我哋过去先啦。 喂，表哥啊，你写信话俾我听嗰件事系咪真噶？ 哦，睇咁嘅情形都仲有假嘅咩？一阵间食饭咧就即系相睇噶啦。啊喂，我写信都唔记得讲俾你听添，而且仲唔系个大噶，系以前食剩雪糕掟我哋嗰个刁蛮女啊。 嗰、那个咁嘅家伙仔啊，你要埋我份都得啦。爸爸都冇解啫，二十世纪仲兴埋晒啲盲婚乸噶。 国全，你放心啦，我哋一世人两个表兄弟啊，以前考试啊出猫你就帮得我多，我而家谂到个好好嘅办法帮翻你， 真嘅。 小姐当年亲人乞求到噶啦，妈咪啊，睇下仲有啲咩唔妥啊？阿伯啊，人下嚟啊， 快啲！大兄，福全翻咗嚟，而家换紧衫，就过嚟噶啦。 我哋阿丽芳都预备好啦， 系嘛？ 系咧，叶庭兄啊，我哋都要预备下啲喜事就得啦。我怕住他们两个一见钟情要即刻结婚，那那个时候就搞到我们手忙脚乱的了，是吧？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来了来了来了， 谢谢谢谢谢谢妈咪。 郭全，你着成咁做咩啊？ 哎呀，爹爹爹哋啊，依啲系英国最流行，就系依啲装噶啦嘛。呢位系梗系梅西巴啦 ，How do you do？ 郭全点解会变成咁噶？ 佢头先欢喜过头，咁响楼梯系咁依打两个关头碌落嚟，就变成咁啦。 吓！老爷，二姑娘落嚟啦。 小女嚟啦。阿丽芳，你嘅算点噶？ 你又介绍男朋友俾我识嘛？咁我梗系想俾好印象你噶嘛？啊，咁你先帮我一轮咯，唔啱咩？ 啱，不过你都唔系着成咁噶。 本来咧，我就唔使着到咁靓嘅。你知啦，我又鬼死咁恨嫁，咁我咪有咁靓着到咁靓咯。 黐线噶啦， 花癫添。 哎呀，丽芳，人哋国全哥嚟咗，你斯文啲好唔好啊？哦，乜过啊？几拉咗啊？噌噌噌噌，唔识啦。 吓？ 乜嗰单嘢就系你仔嚟噶咩？ 系啊，你过嚟我介绍你识啊。吓？佢就系郭全啊，呢位就系梅丽芳小姐啦。 啊，梅小姐。梅小姐，梅小姐， 哎呀，你邋遢到啊！阿陶生，你第一次嚟，不如坐低慢慢先倾啦，好嘛？嚟，坐低先。阿娟啊，吓，仲快啲斟茶攞饼嚟，快啲。 啊，余庭兄啊，你千祈唔好误会啊，我女平日唔系咁噶。 爸爸，阿丽芳今朝一早起身已经系咁样噶啦，我谂想佢好翻咗几难啊。 表舅父啊，阿郭全又系咁嘅啫，我相信佢成世都咁动静噶啦。啊，如果边个揾着佢做女婿咧，咁就千世唔 多事啦。 郭全哥， 其實你又傻啦，又跛啦，又漏口又真啊！你喺外國讀啲咩書啫？ 哎呀，我喺外國啊，唔使乜嘢讀書嘅，我淨係賭狗，賭馬。哎呀，得閒玩下啲女人，唔使乜嘢翻學嘅。 係啊係啊，國全哥，我差啲唔記得講俾你聽添。我啊，好細個我先拍拖噶啦，我同過好多男仔行過天，個個男仔都話我唔錯噶。不過咧，就係近視、縮鼻、黐線、鼻涕多啲啲。不過仲有啊，我見過咁多男仔咧，都冇一個好似你咁肉酸、咁難睇嘅。 哦，係咩？ 你哋食蛋糕先啦。哦，係啊，國全哥飲茶。真系对唔住啊！唔知点解我只手嗰条神经线一抽，咁啊成杯茶倒咗落你度啊！唔紧要嘅，唔紧要，我拎个件蛋糕俾你食下。哎呀，蛋糕啊，国全哥！ 点噶你啊？ 咩？你要我同阿国全哥倾偈嘛？咁我而家咪倾得几好咯？ 喂，伯母啊，我谂我妹都系黐咗线啊，吓？ 我谂都系啦。 唔好咁啦，阿妈。 听下话啦，咁咪点？ 阿梅小姐啊，我陶国全见尽天下间嘅女人，包括印度妹、日本妹、英国妹、澳洲妹。哎呀，都冇一个好似梅小姐你咁靓，你实在太可爱啦！我对你， 余婷婷啊，而家好似轮到你个仔黐线咁噃。 哎呀，我见你一见钟情啊！哎呀，我依家口水鼻涕开始出嚟啊！我知道我是爱情真发作，我要将口水鼻涕混合埋，连个嘴一齐，黐线你！ 啊，雨婷啊，你个仔好似冇见张女人好耐咁噃， 似啦似啦。 隔篱个黐线妹呢？唉，真系前世唔深。 唔好咁大声啊，人哋听到噶。 翻咗学啦。 其实个家伙仔都几犀利噶，摆明嚟整蛊我哋。 收尾我咪吓翻死佢。喂，哎，志伟啊，我啱想揾你倾偈。吓，你揾我有事？咩事啊？ 冇。我想同阿國平借些少錢買飛機票去新加坡啫嘛。啊，點解你無端端去新加坡呢？我同麗常嘅事你知啦。上個禮拜我同佢爸爸講過，我話如果我唔發達，就永遠唔踏入佢門口。香港人浮於事，所以我想去新加坡轉換下環境，碰下運氣。 咁都好嘅，你打算幾時去？ 我打算聽日去啊，國全啊，我而家仲有一個難題，我想喺離開香港之前見一見麗常。 嘿，好易啫，你即刻打電話去屋企叫佢出嚟。 我打過㗎啦。 邊位？我一聽到佢爸爸把聲，我都唔敢講。我而家都唔知點用禮尚出嚟。咁又係嘅。我有辦法，你即刻跟我哋翻屋企。 咪嘈！你即刻攞大堆石头嚟，全部陷入战士状态。系，医生。 哎呀，攞命咩？ 点啊？哎呀，得鬼得马咩？我将你俾阿黎常嗰封信，就揾嚿石头包住佢抌过去啦。啊，点知有咁啱得咁巧啊，抌正个沙捞猪个头。啊，佢以为我特登嘅，睇都唔睇下，我抌翻过嚟。佢又好眼界啊，抌中我只眼，佢痛晒。 啊，真系，等我嚟。 啊， 咁啲。喂喂喂！ 如果你哋仲掟咧，我掟埋呢支酒，再掟多几个手榴弹过嚟噶。嗱，呢张纸咧就系阿志伟写俾你哋梅丽常嘅。 系啊，丽常，我打电话俾你，俾细伯截住咗，咁佢哋咪用呢个方法通知你咯。 哦。 丽常。我決定明日赴星，今晚無論如何要見你。 哎呀，死啦！爸爸而家唔俾我一個人去街，咁我點啫？ 哎，我搞掂。 啊，嗰個馮志偉又是靜靜地打電話約你阿家姐去街。 係啊，我正話親耳聽到家姐同佢講電話，話今晚無論如何幾夜都好，一定要偷偷出去見佢喎。 嚇，媽咪啊，今晚我哋要成晚看住佢先得。因为而家啲青年男女咧，好中意话服毒、殉情、自杀嘅手嘢噶。 嘿，你哋唔得嘅，爸爸就血压高要早瞓，妈妈啊难瞓到死。最衰我今晚唔喺度啦，如果唔系有我喺度就好啲。 啊，你边度啊？ 我哋今晚成班同学喺先生屋企度开通宵 party， 玩到天光，成晚都唔瞓噶。 吓？啊！既然你哋成晚都唔瞓嘅，就帶埋阿家姐去成晚看住佢，咪仲好？ 系咯系咯，嘿，你千祈唔好揾啲咁嘅嘢搞。家姐又唔知我啲朋友嘅，而且我啲朋友唔中意生本人參加。 哎呀，麗芳， 唔通你見家姐咁樣，你都唔救下佢？我唔係話唔救，不過你知啦，呢啲嘢好難噶嘛。 阿四，攞藤條嚟。你隻沙漏豬啊！你私下唔帶家姐去啊！ 大老爺， 你帶家姐去唔帶？嚇！ 嘿！哦，你而家即係大石砸死蟹，加我做大難嘅啫。 唉，你一世人就兩姊妹，唔通你真係見死不救？ 係咯，睇下啦，睇下可唔可以帶埋家姐一齊去啦？ 係咯。 好啦。 既然你哋咁講法，帶就帶啦。不過你要記住喎，今晚係你兩個逼我帶家姐出去嘅噃。 係啊， 以後有咩意外唔關我事噶。 係啦，係。 交拍團費$100。 嚇！ 哇！原來呃咗爸爸$100，食食都食唔完嘅喎。我都唔知食邊樣先好。喂，你哋兩個傾偈啦，當我聽唔到咪得咯。啊！我咁辛苦打爛人啲玻璃冚，爸爸帶咗你出嚟，你兩個好似含木攬咁，快啲傾偈。 麗嫂， 我。 唉，怪之叫陪人拍拖嗰啲叫做电灯胆啦，有咗我喺度， 喂，真系真心唔知 道。喂喂， 丽芳，丽芳啊，你出嚟呢度做咩啫？ 我出嚟等你哋两个喺里边倾偈嘛。如果唔系，三个对住容易天光， 唔得噶，你唔出得嚟呢度噶，你陪翻我翻入去啦。 吓、啊？ 嗯。好好， 我陪你翻入去，翻入去，翻入去。 诶、 欸， 入去啦。 我冇你咁好气啊！我而家喺厅度食嘢，如果你哋倾完偈就嗌我开门啦。我咁辛苦运佢出嚟，佢哋两个唔倾偈喎，咁咪即系嘥咗我翻心血。嗱，你话系咪？你话系咪？嗯。志伟哥搭乘广东飞机， 丽芳，你点解咁难瞓啫？ 我呢次俾你累死我咯！ 我入去执下你先。 点样累死你啫？志伟哥搭十二点钟飞机啫嘛，你惊搵唔到啊？ 因为我哋想上飞机之前，先去婚姻注册处嗰度注册先。 咩话？哈！睇唔出你两个真系幼稚噶噃。倾一晚偈啫，就感动到要即刻结婚啦！琴晚讲咩嚟？讲俾我听。 唔系你丽芳，因为琴晚。 嘿，琴晚嘅事我知道晒啊！我成晚喺厅度，有咩事可以呃得过我啊？哈！我总系唔明白你哋点解要咁快结婚喎？快啲坦白讲。 哎呀，唔系啦，志伟哥，而家已经10:30，不如我哋去注咗册先，快啲啦！ 喂！ 张武会入场券，一舞难忘花片， 仲有信玉喎、啊。 郭全哥，我们日直相对，小妹对你非常仰慕。以前种种误会，深为抱歉。现特奉上一舞难忘舞会入场券一张。希能在柔和乐声中向你解释一切，你的妹妹丽芳。 抵得佢啊！一面就静静写信约你，一面就诸多作状。哈！呢个衰女都几好做戏嘅喎。 哈！隔篱嗰两个衰嘢飞禽大咬咁啊，一早就企定喺个窗口处装我哋。 咦？点有封信噶？ 唔知啊。 梅丽芳小姐，郭全兴。一舞难忘 ，party 入场券。梨芳妹，紫石楼台相隔，仿如万水千山，一缕柔情。咸湿诗，难向妹细诉。燕特奉上对位舞券一张，请依次前往，俾得细诉情怀。佢又想啊？ 你去邊啊？ 我打開窗鬧衰佢啦！ 哎呀，你咁鬧佢，佢咪當耳邊風。嚟，你借件衫俾我，我替你去。 郭全啊，我諗過噶啦，你都係唔好去，我替你去。我呢世人係乜嘢都做得出噶嘛？ 哼，我去噶，佢就死俾我睇。 我一見到佢咧，佢死啦，佢死啦佢。 唔使入嚟啦。 吓？咩嚟噶？ 我哋呢个花田每人都要食一粒啲嘢嘅，食多粒呢啲嘢，包你快乐无穷，勇气百倍，打交大啲啊！ 咁就食啦。 咦？乜梗要食噶？ 食啦，好嘢嚟噶。 大家跳下舞傾下偈，好容易發生感情嘅咋，係嘛？ 爸爸媽媽食飯未啊？ 食你個頭醒，快嚟食，快去做功課。嗱， 家姐放工未啊？我要佢教我做功課啊！ 你放工啊？ 點解佢會喺度噶？ 即刻打電話杜宇鼎。 哦， 我係，喂，呢次弊啦，我女冇去 party 噃。 哦，我又啱啱想話俾你聽啊。我个仔都仲喺树啊！ 吓咩话？ 喂，呢次弊啦，阿陈仔嚟话，你叫佢买嗰两张舞会飞咧，佢而家买错咗嗰啲飞仔迷幻舞会嘅入场券啊！ 吓！ 喂喂喂喂，老老实实话俾我听，我张飞你到底俾咗边个？ 阿娟去咗。 你咁多年嚟应 该 啊， 得啦。 啊，咩卡啊？ 入去啫嘛。 啊，我哋嚟揾人咋？ 揾人点样要 噶？冇啊冇啊， 我俾钱先啦。 我俾钱啊，帮下你哋啊先啦，我俾钱嘅。 我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五个。 Yeah. 搞错啦！人哋唔系索我油啊，系救我命啊！ 冇嘢嘛，冇事，拜拜。睇真系个痴线妹几靓喎！ 对面嗰个唐国全唔罩脚唔甩口水嘅时候，都几靓仔噶嗬？ 我知啦，你讲咗十几次啦。哈！你家姐啊，佢倾得晚计，咁第日就要婚姻注册住啫。唔通你仲快，见次面就要去啦？ 切！你估我要嫁佢啊？不过我觉得佢同以前个衰友唔同啫嘛。 系啦，我知道唔同啊。我又知啊，你今晚到而家都未人计到条数，你听日点样交功课？ 哦，我唔识计嘛，你估我想唔计啊？ 吴小姐。 陶生，行过去啦，一阵人哋以为我哋好咸湿添。 我以为你个魂魄跌咗落地啫，而家连件衫两胎都劈埋，唔该。又话反对盲婚哑嫁，劈头时夹脚掠口水，哎呀，乜都做埋，早知系咁，使乜扮鬼扮马？ 仲好讲添，一日你都系嫁成我咁啦， 赖晒我。 边下？你佢冇望佢？ 个人就冇，不过心就唔知有冇啦。佢系你好衰喎。啊，佢唔系咩？好似你咁，个人咧做紧功课，个心根本就唔喺度。咁唔通佢又唔可以咁？莫珠佢人冇望过嚟，个心望咗过嚟咧？ 切，你估我真系中意佢啊？不过我觉得佢几得意，几好玩咋。我真系冇咁笨啊。你睇下家姐。收少一封信啫，同冇离神，好似死咁一啲。 喂，你做数啦，你听朝冇得交噶啦。 梅小姐啊， 陶生， 你做紧功课啊？ 系啊，你做唔做？ 我而家冇功课做噶啦。 啱啦，我啱有几条数唔识做，你教我啊。 好啊，好啊，递过嚟啊。 你等等，等我谂下，睇点样拎过嚟俾你先。娟娜，你揸住。 你想做功课呢招低唔低啲啊？ 都揾咗我搞掂晒，点？娟娜，娟，攞部书嚟。妈妈。 一住啊！妈妈。 哎。哎，陶生，记住千祈嗰啲字唔好写得咁好啊，唔系先生知道我替唱噶。 得啦，我做好即刻俾翻你啊。 唔该。 你又识多个朋友几好啊？我而家又得闲食嘢啦，拎开把扫把出嚟。 喂，老表啊，我哋都要打蛇随棍上，还掂你啊，摆明中意嗰个沙捞猪啊，我对佢嗰个阿娟咧都几合心水。 哦，原来你一早生猪猫入大眼嘅吓，仲喺度假正经。 诶，乜假正经咧？又系坦白啫嘛。诶，唔好讲呢啲啦。喂，我哋下个礼拜得闲，唔啱约佢郊外野餐啊？ 约佢哋？边约啊？ 啊！喂，快啲同我哋翻啦！ 阿梅小姐啊，娟姐， 咩事啊？你家好晒啦？ 吓，唔系，我哋有一样嘢唔系几识，想问下你啫。 咩事咧？ 冇，我哋下个礼拜想去郊外野餐，又唔知道边笪地方好，咁想请你哋带我哋去啫。啊，系咯，系咯。 切，咁就易啦，我识大把地方，等我带你哋去啊。 吓？一言为定，系咁啊！我即刻帮你做功课啊！ 唔该晒， 喂，系乜你咁容易应承同人哋去拍拖噶？ 切，你而家耳聋咩？人哋几时有话去拍拖啫？人哋话去野餐噶。 阿哥啊，我嚟陪你。 好啊，咁争你啊。 好啊。 边度有少少屈亲啊！你同阿黎芳去先啦，留低阿娟同我捽下得噶。 哦，咁得。 阿娟嚟啊，你同我捽啦。 嚟。 唔好讲。我哋推架单车埋嗰边。 我唔知啦。 倾下。 切，有咩好倾啫？反正又唔踩得啦。啊，唔啱我哋溜走啊！系咪呢度啊？ 哦。诶，黎芳。 你睇下边同你表哥几好？ 你 谂下自己拍拖。 我拍拖？喂喂喂！呢度咁好风景，你又上嚟呢度？ 丽芳，下个月我就要去美国考硕士学位，要几个月先翻得嚟？你会唔会喺度等我？ 咩话？要喺度等你几个月啦？ 我唔系叫你喺度等我几个月，我意思系你会唔会喺香港等我翻？ 切，多余啦！我梗系喺香港啦，唔通我去非洲啊？ 等我谂句简单啲嘅俾你答案。嗱，我去咗美国之后，你会唔会想念下我？ 嘿，咁又梗系会啦。起码我又想起找人追烟，找人吃雪条，那我自自然然就会想起你啦。 我女喊喎。 慧芳喊？点解噶？ 今日隔离国团去美国啊嘛，咁啊梗系伤心啲噶啦，呢所谓爱情。 你快啲做定个口水肩啦，冇撞反啦。 哈，点解我成晚喺度喊咧？哎，大姑娘讲啊。你做咩喊啊？ 丽芳，我呢次要死啦！ 点解要死啊？哦，你做唔断公孙啲功课嚟啊？ 我今日去睇医生，医生话我有咗 BB。 睇错啊！无端端点会有 B B 噶？ 你仲好讲，咪就系嗰晚你锁住我哋咯。 咁就更加冇理由。嗰晚我叫你哋倾偈啫嘛。哦，如果同男仔倾下偈就有 B B 嘅，咁我成日同啲男同学倾偈，咁咪生咗几个？医生车大炮。 咁我而家真系有咗 B B 啊嘛！ 哈！你仲喺度死拗噃？你仲喺度死拗噃？娟啊，嚇！你話係咪？同男仔傾偈點會有 B B 嘅？其實咁細個細路仔都識啊！嚇，佢俾人呃咗都有嘅喎。喂，你解釋俾我聽，同男仔傾偈點會有 B B 嘅？你解我聽，同男仔傾偈點會有 B B？ 你講，你講。 娟啊，你唔係啦，成晚咁長，冇人看住，佢哋兩個啊，未必一定係傾偈嘅噃。 冇睇错啦， 冇睇错。 喂，家姐，如果系真嘅，咁你点打算啊？ 我琴晚已经谂咗成晚噶啦，横掂我都同阿志伟哥结咗婚，不如就将呢件事讲俾爸爸同埋妈妈知咯。 哎，千祈唔好啊！今日黄医生话爸爸嘅血压高咗4度半，如果你一讲，佢打哇咁瞓低咗，哼！嗰阵时唔知扮你做又扮丧事好啦。 如果唔讲，咁你叫我点样啊？ 哎，我谂到，爸爸不嬲都系锡我多过锡你噶。如果佢知道你有心计，可能会鉴生激死佢。但系如果我有咧，可能会激到佢半病啫。喂，半病都仲有得医啊，系咪？ 咁啊系啦。 好啦，咩都冇讲事。你咧就即刻写信俾志伟哥商量呢件事。你咧 即刻去問阿啲姨媽姑爹，睇下大肚婆有咩動靜。 林翠小姐， 嚇、啊？點解廚房今日無端端炒咁大碟鹹酸菜㗎？ 哦，係我叫佢哋炒嘅。啊，唔知點解呢排我唔中意食。 咪方，你做咩？ 冇嘢，我自己頭先張水頭就冇事啦。 哎呀，我拍你啦，唔該你再行幾步俾我睇下。 家姐。扶住我啦！ 好聲好聲好聲！ 佢條腰真係硬得啲噃！ 哎呀！ 點啊？ 哎呀！好聲好聲！ 阿媽，唔得唔得，剩下啲同我攞曬今日我買嗰啲鹹酸嘢出嚟啦！ 哇哇梅陈皮梅咸姜酸菜，喺你咁样食法有冇搞错啊？ 搞咩错？妈妈，你食唔食啊？ 啊，我唔食啦，我唔食。 喂，嗯。我唔听打电话俾周玉华医生啊！ 家姐，快啲扶我扶我， 好声好声好声， 扶住我。 慢 下，慢下，慢下。 周玉华医生，你以前咪睇过嘅？ 系，我有生几个阵落去检验噶咯。 吓、啊！嚟啦！正话我打电话你学校话你好早放学噶，你去咗边处？ 哦，冇，我正话去睇完医生，顺便买两部书翻嚟噶。嗱， 喂，你千祈唔好吓爸爸，爸爸血压高噶，你要睇医生。医生话你咩嘢？ 啊，冇，医生话我咩事都冇啊。佢净系话我有咗新几嘛？ 吓、 啊，嗯，仲有啊，你啲人都唔信任，我喺我度有啲伤都咁话噶啦。 啊啊啊！阿爷，阿爷，阿爷，佢女快打电话啦！ 米子，妈咪啊，呢件喜事啊噃， 唔系啩？有件咁大嘅喜事？ 系，真系人算就不如天算啊！注定我哋桃梅两宅咧做成亲家嘅。 仲有啊， 阿丽芳开始后仔啦。 吓，我国全咁叻仔。咁你位千金有冇话几时同阿国全啊？ 哦，咁佢又冇话明同边个，或者女仔怕丑啦。不过我见佢净系同阿国全行啫喎，所以呢， 仲有啊，阿国全上机嗰晚咧，我亲耳听住佢喺房度喊添啊！ 咁就系啦，咁就直情系啦。 如果系就事不宜迟啦，即刻筹备结婚嘅事啦。 好，我即刻打电报俾阿国全，话有急事叫佢翻嚟。啊，国全你翻嚟啦！ 翻嚟啦！ 系啊，喂，记住加大啲个预珠，250围，多就再通知你吓。 多谢老细，多谢老细。啊，同志啊，我走先啦。 好啊，再见。 好。 咦，爸爸，边个办咁大件喜事啊？ 你睇你个仔几会做嘢啊？佢好似完全一啲都唔知道咁喎。 知咩啫？系啦，你叫我连试都唔好考，即刻赶翻嚟，究竟有咩急事啊？ 吓、啊？仔都拗紧啦。我都仲唔心急， 你都算叻仔咯。表面上同阿丽芳就好似做成十冤九仇咁， 點不知你啊偷偷地同佢？ 俾咩爸爸？ 哎呀，呢啲事唔通都仲要老豆畫公仔畫出腸咩？國全 係呀， 阿麗芳啊，而家有咗心機啦，乜佢冇寫信話俾你知咩？ 麗芳有心機。 你睇佢，你睇佢搬你度啊！ 梗系搬你啦！我有阿国全嗰阵时，你又够搬你啦！ 咪住！ 爸爸，丽芳点解会有新记啊？ 你又问得出奇啦！应该我问你至啱噶嘛？喂，国全，你自己经手嘅事，仲要问我？ 唔关我事噶！ 丽芳。丽芳啊！ 咦，国全哥，你几时翻嚟噶？点解唔通知我接飞机啫？ 诶，你咩都唔好讲住，佢哋话你有咗新技系我经手嘅，咁呢件事点搞嘅啫？你仲闪？咁点啫？ 嘿，傻仔，呢件事系咁嘅。 系咯，呢件事究竟系点噶？ 咩事啊？哦，国全你翻嚟啦！ 系啊， 雨挺兴啱啦。而家我哋 发 得 点 啦？ 喂，唔系喎，大伯兄，我个仔话唔关佢事噶噃。 咩话？ 哎呀，呢只死啦拳！ 阿丽芳，爸爸就血压高嘅，你老老实实话俾我听，呢件事究竟边个经手噶？ 你哋估下？ 女皇帝啊，女皇帝，而家我哋就唔系买大细，系就系，唔系就唔系，边度有得估得噶？ 啊，咁啊，咁你哋认为边个好啊？ 我哋梗系希望国权啦。 咁你哋认为佢好，咁咪就佢咯。 假设我话佢， 哎，喂，丽芳啊！嘢可以亂直説話，唔可以亂講。我幾時有同你？ 你真係蠢嘅，我叫你暫時認住啫，我冇話係真嘅，使乜咁緊張噃？ 嘿，呢啲嘢點可以暫時認住嘅呢？哎呀，麗芳，雖然我愛你，我喺美國成日掛住你，我成日希望寫信俾你翻嚟見到你。 喂，唔該你唔好講啲文藝片嘅對白字，你搞掂呢件嘢先。阿麗芳，究竟係咪佢？嚇？ 咁啦。佢肯認就認，唔肯認揾個第二個咯。 啊！ 麗芳，乜你有幾個㗎？ 哎呀，我暈啦！ 唔好揾啲咁嘅嘢搞啊！喂，爸爸锡我多我锡你啊！我有心境又冇事嘅，行开啦！嗱，我哋大家死党啊，你挨住义气先，暂时认住佢，将来我先至讲俾你听系边个噶。 乜话？你而家都仲吓？ 喂，郭国全啊！你又再小心啲想清楚，睇我有冇諗漏到啊！ 哎呀，爸爸，我從來都冇做呢啲咁嘅事嘅，我點會諗漏呢？ 喂，大伯兄啊，要咁睇你個女隻夾硬想揾只死貓俾我個仔食嘅喎！ 啊，麗芳，你都要諗清楚下，唔通佢真係少少粉都冇？ 等陣先。喂，娟啊！望掂佢唔肯认啊，不如你认咗佢啊！ 唔得噶，呢啲嘢系要男人先认得噶。 咁啊，咁好咯。既然佢唔肯认晒嘅，就叫认住一半先啦。 乜话我？ 阿丽芳，咁你即系话佢同人孖粉嘅啫？咁新唔新鲜啲啊？ 丽芳，过啦。 麗芳，我不嬲以為你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少女，估唔到你竟然間係咁卑鄙無恥、賤家下流的女仔。 喂，國全，你肯孖粉就孖啦，如果唔肯啊，最多拆褲啫，有咩理由鬧我女啊你啊？ 冇錯。 喂，大伯兄， 呢件事系你个女有啲唔啱噃，呢啲事都可以孖粉嘅咩？ 喂喂喂，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我个女啊，快过土为证啊！哦，你估我生安白做噶？ 喂，你个女大肚还你个女大肚，关我个仔乜嘢事啊？或者佢响外出勾三搭四都唔顶噶噃？ 猜撞鬼你啊！做乜事话我两勾三搭四啊？ 你敢唔敢担保啊？ 今日乜你个心都唔好重啦， 等我讲晒俾你听啊！ 喂喂，家姐啊，家姐。 丽芳，呢件事你点都唔能够瞒得过佢哋噶啦，不如就等我讲俾佢听吧啦。爸爸，呢件事系咁嘅。 佢想穿我煲啊！ 嘿，我依家唔理你咁多，你即刻话叫我长脚嗰个男人嘅名俾我听，我话我同佢势不两立。 哈，你呢个人啊真系够野蛮噶噃！我叫你暂时认住先，你又唔肯，而家霎时间要我边度揾个男人名顶档啊？哼，最终我啲男同学鬼咁细个啦。 嗱，系咪啊，大发兄？呢件事就唔关我国权事噶啦。 黎芳，黎芳，你认真要想清楚下，佢有冇少少份？如果依笔苏州市冇人理呢，就我死俾你睇噶啦。 切，唔认咪唔认啦，冇啲义气。你方冇人认啊？我最多咪揾个企喺银行门口嗰啲摩罗叉嚟认。 吓，咩话？找个摩罗叉嚟做我女婿？ 家姐，你而家仲喊喊喊喊咩啫？ 黎芳，你夹硬咁同我认都唔系办法嘅，我肚一日一日会大，爸爸梗会知道噶。 嘿，我都已经同你谂好啦。嗱，我哋两个静静搬开住，等到生咗之后先搬翻嚟。咁爸爸鬼知道我哋边度生？ 爸爸点解无端端俾我哋搬开住得噶？ 嘿，杀人自有妙计。你妈咪成日咁呻，你究竟觉得边度唔舒服至得噶？ 我周身都唔舒服，尤其是条气啊，戳上戳落。 攞啲油俾我。 鲜 肉卖，又有 鲜。 爸爸，妈妈， 抵得佢啊！你听佢就大模师样喺度嚟唱歌喎，即喺度做咩啊？啊，搞到做细佬哥衣服添。 哎呀，爸爸，我今日晏昼咪同你讲过咯，如果呢笔苏州市冇人认，咁咪算数咯。我而家乜嘢都唔惊，我最惊就系我苏阿姐出世嗰阵时候冇地方住就真。 将呢间房间咗佢都唔错。 咩话？你仲想喺呢度生啊？ 哦，咁咪点啊？你想我搬开住啊？我唔制。 你仲惊衰唔够，仲惊啲街坊唔知，仲要驮住个大肚喺呢度行出行入系嘛？ 哦，咁有身子就梗系大肚啦嘛，使乜大惊小怪啫？ 二姑娘，你未嫁噶，二姑娘。唉，如果俾啲街坊知道我个女未嫁人嚟生仔，你话叫我行出去点样见人啊？ 哦，如果喺度住唔俾人见就难啦，妈妈嘿。咁人系个噃大法。 系。 诶，我知道我哋十八米有间别墅啊。如果你搬咗我入去住，咁啊梗系冇人知道我有身几啦。但系我唔制噃，我怕黑嘅。咁你梗系话叫家姐去陪我啦，咪搞。家姐仲怕黑过我啊！有时半夜三更卖奶粉游园。 阿娟， 咩事老爷？ 你即刻去十八米打扫好间别墅。 唔好啊，爸爸，唔好啊！ 搬啊，大小姐同二小姐去住。 死啦！鬼五房，男女手头坐出大汗。嗯，而家扮大肚都咁辛苦啦，如果第日真系大肚点算啊？ 家姐，就算你日日企呢度唔瞓啊，志伟哥都唔会突然间翻嚟噶嘛。 嗰个志伟都冇解啫，去咗几个月，一啲 冇幫你。你上次寄去嗰封信咪已經打咗回頭啦，咁即係話志偉哥已經唔喺嗰間公司度做啦。而志偉哥寄俾你嗰啲信就梗係寄翻去大屋嘅，就算佢寄1765封啊，爸爸咪一樣黐爛曬。 我咪就係為咗呢件事擔心，我而家又同志偉失咗聯絡。如果我 B B 仔出咗世，我都唔知點同爸爸交代。 哈，有一點啊，咪又上我數咯。等志偉哥翻嚟嘅時候，再同爸爸媽媽慢慢商量乜嘢樣。 咁只係累咗你同埋郭全啫。 唉，依家我條氣仲喺度扯上扯落，唔知個邊個衰神咁冇良心起我尾住。咪嘈啦！我而家諗緊嘢啊！得咗，我吊喺度3日3夜唔瞓，結果同你諗到個辦法。咩辦法？你哋正仔埋啦！ 落街冇錢買麵包，借錢又怕老婆鬧。 哎，家姐，你真係好噶啦！我寧願咧年年都替你辦大肚一次，而家幾舒服啊！我又唔使翻學，又唔使做功課。嘿，有人嚟！家姐，你快啲入嚟啦！ 阿娟啊，娟，開門啦！ 你仲係邊個？ 我係國際反對墮胎委員會嘅主席。 呢度有個未結婚又生仔嘅侍用女，肥仔，我喺酒店門口。好，我專登嚟調查呢件事嘅。 哎呀，呀，就係你，你就係、 是。哎呀，阿娟啊，阿娟，嗯， 阿婆， 係， 我弟， 係。 我問佢，佢答咩你就照寫乜嘢。 係 啊，你叫做咩名？嚇， 梅麗芳。 姐， 係。 今年幾多歲？ 17歲，過咗幾日。 17歲大童，快唔快啲啊？ 嚇！快啲，姐，去。 咩？堕胎主席啊，你查之后点噶？ 会点？我哋国际反对堕胎协会为咗要铲除嗰啲未结婚而有新纪嘅少女，吓一经调查清楚就要将佢。 吓 吓， 不过咁，如果你能够讲出呢个细路仔爸爸个名字。咁又 點唔到法喎？ 咁我哋就會強迫嗰個男仔同你結婚，咁你又成為有夫之婦，完全無罪，點解？ 呢個 個男人叫咩名？落嚟啲嘢， 係 講啦嘛。 你即係嗰個咩墮落主席啊？ 唉，墮胎主席你睇下，成個樣都係。 就係唔係？你好似唔似似我哋隔離嗰個職位做國算啊？ 喂，想唔知人工啊？仲咳仲咳，唉，你快啲講，嗰個男人叫咩名？講。 我唔講啊，講。那個男人就叫做 喂啊哦二姑娘啊你的電話 喂 咩話 喂你千祈唔好動掣啊我睇睇芬妮嗰兩個嘢呢好似係做戲㗎我喺電影都睇過佢㗎喇 吓 真是假的我想一定是郭全扮的 佢唔知啊佢。 喂喂喂，个男人叫咩名？你快啲讲。 讲，我就讲噶。喂，你哋自己要写得清楚啲，千祈唔好写错啊。 你同我定啊，佢请我嚟。唔系请我嚟，佢叫我嚟，都系为呢个名啊。讲。 嗱，个男仔个名咧。就叫做陶国全。手機檢查，如果唔係啊，我哋上咗佢哋當啦。係，今日爸爸嚟啦，快啲翻入去食。 又要我行啊？ 你係邊位啊？ 我嚟上工嘅，我叫阿四啊，係順德大良人士啊。老爺話阿二姑娘就嚟生啦，就叫我嚟服侍啊。啊！我有培院工会嘅介绍纸，哎呀，不过今日冇带嚟，又唔知阿二姑娘介意唔介意咧。 啊！乜妈妈揾你嚟服侍我啊？ 系。哦，嗰间系工人房啊！哎呀，我摆低啲嘢先啊。 喂，吓咩咁冇规矩噶？非文明咁中噶？ 哦，梗系阿姑爷喺入边啦，我睇下姑爷要查唔要啫。 你有冇揾错地址啊？我哋呢度系姓梅噶噃。 咩话？爸爸妈妈冇请到工人嚟服侍我？ 冇错啊，呢度系沙田乜沙田街嘅六号啊。 喂，家姐，又有咩事啊？ 喂，又系假扮噶，我睇个样好似赖师傅咁，我谂九成系赖师傅扮嘅啫。 吓？你四围咁脏脏乜嘢啊？ 我哋出嚟打工咧，就要上下啲树头嘅。我喺四围咁脏啊，装下姑爷响边树。 哦，原来你今日成日揾就揾姑爷系嘛？ 嗯。 咩？姑爷翻嚟啦！ 嘿，唔该你趁手拉埋呢个。 系。黎哥，你哋冇搞错啊！我系赖师傅嚟噶，我唔系白撞啊，林郑个赖师傅。 我知道你系赖师傅，警察先生，呢、這个嘢有啲心理变态噶，佢最中意扮女人去四围拉人噶啦。唔该你拉咗个丁山先生。 原来你系男人嚟嘅，行啦！ 阿陶国全佢哋咁衰喎，想扮鬼扮马嚟去侦查我哋。哎呀，呢度有人嚟啊！ 哎，大姐，唔使行住，梗系由陶国全啲马仔嚟噶。 娟， 我揸把大扫把嚟。 哦。 哈，衰得佢，佢都惊死俾人打唔切咁啊！ 太乱啦。 嗱，我打第一，交你打第二，你攞第三。 知道。 神经啊！ 做咩啊？ 啊啊！冇，正话有机飞仔嚟，咁我哋以为佢又少翻转头啫嘛。好啊，你睇 下，前边有个好似你嘅，又高高地，赶咗个弹仔添啊！ 哼，咁巧，请人坐啊！ 哦， 麦常咧，去边啊？ 佢诶，啱啱做咗同学，去咗街啫嘛。 咁巧嘅，我嚟亲都唔知佢噶。 你见到佢几个月得肥定瘦啊？ 咁佢话肥咗啦， 梗系肥。點解我減下肥啊？ 哦，冇啊，嗱，好食好住，咁就肥啦。 唔好講咁多啊，麗芳，你過嚟，等我介紹個朋友你識。呢位係我老友嘅老友，黃醫生，佢係英皇醫院嘅婦科專家。因為我見你嘅笑話騷啦，所以帶佢嚟同你詳細啲檢驗下。 嚇！ 何小姐，請過嚟坐。 嗯。 你過嚟坐。 嗯。 以前請開邊位醫生同你檢驗？ 我從來都冇檢驗噶。 咁我而家同你聽下肚先嚇。 阿文啊，阿文啊，你做咩？冇嘢。 毛小姐，唔該你攬住。 傻女，你使乜怕醜啫？黃醫生好叻噶，幾乎一摸啫就知道你生仔生女噶啦。幾多紳士名流嘅太太啊，想請佢都請唔到啊！ 係過獎啫。 唔該你等陣。 爸爸，如果咁，人哋識好多紳士名流嘅喎，你又唔知道我未嫁就大肚，咁你咪好冇面。 哎呀，女皇帝，邊個叫你講俾人哋聽話你曾結婚得㗎？ 哦。我好忠實㗎，我從來都唔講大話嘅。 黃醫生啊，你話結咗婚生嗰啲仔女同未結婚生嗰啲有咩分別啊？ 麗芳，乜你對住黃醫生亂講嘢㗎？ 乜亂咁講啊？係你話要詳細啲檢驗啊嘛，咁我唔講得清楚點得咧？係咧，黃醫生，又話得你咁叻啦，咁你又睇唔睇得出我肚裏邊嗰個蘇蝦仔有冇老豆咧？ 黃醫生啊，我幾乎唔記得咗陳新小話請我哋今晚去食飯嘅，而家夠鐘啦。 哎呀，咪啦，爸爸，黃醫生都未同我檢驗啊。 係，我點都過曬鐘啦，第二隻檢驗，第二隻。 喂，咁點得㗎？佢都未同我檢驗啦。 走啦，黃醫生，我嚟採訪你個媽咪啊。 麗芳啊，你好嘢喎！我睇白呢次實穿煲嘅咧， 有我喺度，你放心啦。 阿麗芳啊， 爸爸，你粒聲唔出，咁樣就翻嚟噶啦。 唔通爸爸翻嚟呢度要大锣大鼓送我翻嚟？ 唔係，不過你咁靜翻嚟，我哋好容易領嘢噶嘛。 咁樣呢度好凍咩？你啊成日打乞嗤，你就由頭震到落尾， 嚇！ 喂，老爺講緊嘢啊，打小個乞嗤得唔得啊？嗱，你 打小個得唔得啊？ 咩話？老爺該你學口舌添。 爸，你使乜咁怒氣啊？你翻轉頭有咩事？快啲講啊！ 我忽然間想起啊，第日你騷嘅時候，千祈唔好入醫院。請個執媽翻嚟靜靜地執就好啦。如果唔係一傳出去咧，我名譽一樣破產啊！ 咁啊最好啦，求之不得啦。 哎呀！你仲打？你仲打？咩啊？ 快啲啦！黃醫生喺度請你啦。 嚟啦！嗱，記得啊，打少啲黑錢得唔得？ 知道。 嗰兩個衰女都撚發我透啦，夾硬捉咗我入警察局，保障我走得快啫。如果唔係，連我都拉埋啊，揾人擔保你出嚟就難啦。喂，表哥， 咩咧？ 諗落你個辦法得唔得？嗱，我哋入咗間屋咁耐啦，都睇唔到個男人嘅。喂，我喺間房又諗到個新辦法。 咩辦法咧？ 我計過啲時間㗎，個細佬哥就嚟出世。一出世啊，梗要填出世紙噶嘛， 咁我哋一睇张出世纸啊，就知道边个系经手啦。嗰阵咪攋两张西瓜刀去揾佢咯。 点啊点啊，生得未啊？ 冇咁快，起码都仲要几日。 我家姐咁辛苦，系咪打孖噶？ 唔会，佢初生头一胎系咁噶啦。系咧，你顺手写埋佢先生嘅姓名，等我一睇同埋个孙仔拜埋出世纸啦。 哦，好啊。嚟，娟啊，写住佢嗰个名俾佢。 哦。 家姐你点啊？ 好辛苦啊！ 唔该晒你啊，陈二姑。 唔该晒， 再见啊， 好再见。 哎呀，原来我一枪打死你个！我话俾你听，我哋而家咧第一唔要你命，第二唔要你钱。 吓，阿先生啊，我五十几岁噶啦， 五廿几有乜所谓啫？ 吓，五廿几岁都啱啊？ 啱，我啱你手袋啫嘛，拎嚟，拎嚟啊！你望过嚟啦。 仲嫌我唔够闷，仲想嚟闷下我添系嘛？ 唔系，细伯啊，我系想嚟揾阿丽常噶。 你梗系嚟揾丽常啦，唔通你嚟揾我咩？唉，不过而家我哋个家庭啱啱发生咗一个文艺大悲剧。假如你仲有良心去说话，你就下个月再嚟揾我啦。 位系你 唔 错，喂，你两个做咩？做乜嘢？我嚟问你，你读书周时冇钱，系咪我借俾你？ 系，你会考啲代数搞唔掂，我替你出猫，系咪我？ 系，你去新加坡冇钱买飞机票，边个借钱俾你？你啊嘛， 最后约阿黎常，边个同你搞掂？ 咪又你两个咯。咁我两个都可算得系你嘅大恩人啩？ 直情系啦， 直情啊嘛！ 两个做咩？做乜嘢？我都话 呢个衰仔都绝对得我哋住啦！ 恩将仇报， 喂，唔好声啦！我条颈长啊长啲，不过啲皮好薄。 喂，咪住！佢街山河水，嘴反河条腰，人头炸地啊！ 系细伯。原来叫我长脚搞到泥荒大肚嗰个咧， 就系呢个衰仔。 原来系你啊！ 郭柱，我系血压高嘅，你老老实实讲俾我听，有冇搞错？ 冇搞错，有朋友句。 当真？ 当真？ 郭宇， 我 系刀下留人。等阵先。 估唔到我睇咗几年盲客，学咗几年反手剑，而家有用啊！我可以收人收人。就嚟啦！ 嚇，我哋嚟啊！ 冯志伟咯， 而家唔系啦，佢就系我哋 我哋簽約新加坡間八大洋行嘅新董事長噶，我正話接到電報就知噶咋。 嚇，係係啊，細伯，因為我有個遠房姑媽死咗，留低一大筆遺產俾我，所以今日我先敢翻嚟揾阿麗常噶咋。 嚇，咁你咪發咗達？係 點止發達啊？佢嘅身價多過我哋千幾二千倍噶。 哦，咁又唔同。 我唔理你同唔同，洪志偉。话知你系董事长，又系掌事董，总之今日有你冇我，系， 哼，佢发咗蛋咧就系我女婿。如果你哋两个想斩佢嘅，要问过我呢把反手剑就得。 礼伯，你真系做嫁娘嘅啫， 嫁下都要噶啦。我两个女佢都有份。如果赌狗赌马，佢啊即系打，只但碰啱一只噶，我就发大达啦。 咁就咪快世阵唔俾面啦。 正威嚟啊！我睇盲侠电影八九十都分唔掉噶啦，何况你两把西瓜刀，我杀！ 你哋曹圈巴闭咁做咩得噶？最好啦，而家丽芳同丽常都未死，如果我哋大家揾到佢两个，呢件事乜嘢都搞清楚啦。 系啊，系啊， 十二姑，我家姐点啫？我家姐真系咁噶。 十二姑，你点得？倒得未啊？ 好啦，倒嚟咧，差唔多噶啦。十二姑，我有咩可以帮下你手噶？你就唔好扶住我。乖乖地，唔整行出去， 哎呀！ 你个肚究竟点嚟嘅？ 哈！你做好过，我做咪完因为你咯。 吓！ 嗱，而家三口六面对证，我睇你都死无怨言啦啩？ 喂，个钱， 个钱， 中个钱！喂，呢趟你冇记错嘅苏花仔真系佢噶嘛？ 哦，你估我真系冇得晒。我以前唔话俾你哋知，就专登等佢翻嚟啫噃。 喂，黎芳，嘢可以乱食嘅，说话唔好乱讲噃。个苏阿仔关我咩事得噶？ 哎呀，我热辣辣咁辛苦同你孭咗几个月，你而家咁反骨唔认？ 唉，黎芳唔系叫我点认咧？你唔好咁大嘅事发俾我食好唔好？ 喂， 慢住，等我嚟。冯之伟，如果连个细嘅你都唔认咧，我即系一拖二啊，冚唪唥断晒。而家你想点啊？ 啊，细伯，细伯， 黎芳，你唔好喊，等我帮你报仇。叫哥攞把刀，嗱， 做咩？ 嘿，呢一个咁嘅负心汉咧，我决定一刀斩死佢。 啱啊， 但系第日打起官司上嚟，我就走唔甩噶喎。 咁啊，就走唔甩噶。 所以依家嫌起市民上嚟咧，唔关我事噶啦， 梗系唔关你事。 哎，等我嚟， 搞死 我啫。 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 算啦， 大佬啊，大佬，都系换翻你把好啲，你把靓啲啊。 唔系，喂，呢把有李志文拉都拉佢啊嘛。 我全做戏咁做好啦。 呢个位啱啱唔系高高翻啲，知道？唔系地产专商一苏过唔使翻苏啊嘛。 等阵间先。几个月啦，而家打你嗰班狗本，你个冇良心！惊吓，打你佢！ 黎芳，你个肚咧？ 咪喺嗰度咯。 我肚都掉得出嚟噶。 你估系咁乜咁唔翻会喊噶？ 嗯，喊鬼喊下咩？喊紧我系家姐噶，而家啱喺里边生咗咯。哎呀，恭喜你老姐招个男孙咯！ 黎常，黎常，黎常，我系子伟啊！ 子伟， 黎常， 你到底都翻嚟啦？ 系，我翻嚟。 二挺兄啊，而家我明啦，你明唔明啊？ 成套戏都做晒啦，梗明啦。 照例我哋又要办翻喜事噶啦， 系啊，三单咯喎，你唔介埋我孙啊，四单先至吓， 系啊， 四喜临门， 四喜临门。